was dreaming of the past, and my heart beating fast, I began to lose control. I began to lose control. I didn't mean to hurt you. I'm sorry that I made you cry. I didn't mean to hurt you. I'm just a jealous guy. I was feeling insecure. You might not love me anymore. I was shivering inside. I was shivering inside. I made you cry. I didn't want to hurt you. I'm just a jealous guy. Wait, wait, wait. 好快又一个礼拜，又系我探长嘅怒火探歌啊！今次嘅节目主题咧，就系关于一啲 cover 嘅歌曲嘅，即系话有原创歌曲就唔听。我哋听翻啲 cover， 即系人哋翻唱嘅歌曲，就系呢集嘅主题啦。呢只的确系 Jealous Guy， 不过呢个唔系 John Lennon， 呢个系 Roxy Music 嘅版本，唱嘅系 Brian Ferry。其实我个人咧，我就比较喜欢呢个版本嘅，原因咧就系因为编曲上比较丰富啲啦，同埋我好中意佢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元素嘅。例如 introduction 有个好特别嘅吉他声，同埋有少少电鼓嘅声，就系808电鼓嘅声嚟嘅。咁同埋里面成个空间感都比 John Lennon 嗰只歌系比较丰富啲，同埋兼夹嘅 MV 咧，我觉得系拍得非常好嘅。咁呢只歌当然就系80年代早期嘅歌嚟嘅。咁喺成个整体嘅感觉咧，我觉得呢只嘅元素除咗我以上讲嘅，仲有口哨声啦，同埋兼夹。嗰、那個成個年成個年份咧，都係我以前夾 band 嘅時候啊。咁咧夾 band 嘅時候，我都好中意就係突然間聽好多外國嘅歌嘅。咁唔係話 John Lennon 嗰個版本唔好聽，其實咧只不過係即係當時嘅 John Lennon 就唔係一般人能夠接受到佢同大野洋子之間嘅新嘅創作。咁因為佢哋嘅創作比較前衛咧，同埋當時原本嘅 Jealous Guy 咧係同大野洋子背後一個音樂班底受嘅影響嘅。咁加上大野洋子對我嚟講嘅印象啊都幾差下嘅。咁但係咁多年之後咧，即係發覺原來佢先係背後令到 Beatles 有改變嘅一個聲人嚟嘅。大家冇听错，呢只的确系 Strut。你不是以为我会播那些东西吗？无论编曲和录音方面都是更胜一筹，你听开那只的。知道噶啦，明白晒。我觉得呢度咧，即感觉上听到你嘅心声咧，觉得哇呢只好似冇咁好听喎。咁但系对我嚟讲，当然唔系啦，因为我识呢只歌先至识嗰只歌。第一就先为主啦，第二无论制作上、无论视觉上、无论音响上，都系更胜一筹。比起你听开嗰只，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慢慢听下佢嘅音质啦。声色艺嘅我咧，即系梗系除咗听歌之外，个样子很重要啦，大佬。冇理由中意一个奇乸咁粗眼眉，同埋一个深灰色口唇膏嘅一个女歌手啩。咁呢个 Sheen Easton 当然系省镜好多啦，视觉都系一个享受嚟。各位听歌会不会听埋音乐过门嘅咧？正系头先嗰段 conception 已经同我哋听开嗰只咧就好唔同噶啦，起码你听到系啲真嘢，支支都系真人吹嘅。咁本地嗰个版本咧，一半真人就一半咧就系 synthesizer 做出嚟嘅。咁如果各位话呢啲又唔紧要嘅，最紧要啊流行，最紧要咧就系播夜播，最紧要啊洗脑，日日都听到嗰个歌声，日日都见到歌声，在之正嘅话咧，咁啊真系大家嘅睇法有啲唔同啦。咁你可以话即係话好偏激好偏颇，话明明嗰首好听啲，又话呢首好听啲。嗱就係而家正正怒火探歌呢个节目呢，就係话俾大家听呢，大家听歌呢唔使跟风嘅，唔使你话好我就话要好嘅。咁呢最紧要自己有个判断，自己有个论述，自己懂得欣赏音乐里面嘅边一部分，咁就为之懂得听歌囉。 Familiar faces, worn out places, worn out faces, bright and early for the daily races, going nowhere, going nowhere. The tears are filling up their glasses, no expression.No expression. Hide my head, I want to drown my sorrow. No tomorrow, no tomorrow. And I find it kind of funny, I find it kind of sad. The dreams in which I'm dying are the best I've ever had. I find it hard to tell you people run in circles. It's a very, very mad world. Mad world. 没错，歌名唱出来就是 Mad World。 这个版本是属于 Gary Julius 的，原装的版本就是 Tears for Fears 的。咁至於邊隻好聽，咁其實我覺得係呢一隻歌個感覺強烈啲嘅，因為 T.S. for Fears 嗰隻咧有啲電子版，即係電子嘅節奏同埋個速度比較高，快少少。咁又唔可以排除呢個係先入為主嘅，因為咧原裝嗰隻 T.S. for Fears 嘅 Mad World 咧就係我好後期先聽翻。咁但係呢隻歌咧，我就係睇一套電影叫做《Donnie Darko》裡面嘅一隻主題曲嚟嘅。咁呢套電影唔知道大家有冇欣賞過啦？咁咧，起碼要睇兩次先至知道做乜嘅。尤其是當年未有而家咁多好似類似 Netflix 嘅咁多電視劇，關於 time traveling 同埋關於 multiverse 嘅故仔嘅時候，咁呢個 Donnie Darko 呢個故仔就簡直睇兩次咧都悶悶地，都未必知道講乜。咁但係咧，我咧睇第一次咧，我就係咁估啦。看到一半都仲系咁估啦，睇到最尾最尾嗰个先，我先知道系大概系讲关于 time traveling 或者 multiverse 嘅古仔嘅。咁对于呢类咁嘅题材咧，我相信近来经过咁多电视剧同埋咁多电影都讲于关于呢啲话题嘅时候，当然大家亦都对一啲 time traveling 嘅嗰个原理咧，大概我谂都冇乜。特別人係即係唔係唔明嘅啦已經，咁所以咧今時今日如果調翻轉頭睇翻呢出《Donnie Darko》嘅時候，我諗大家有另外一個新嘅睇法，或者另外一個即係好耳熟能詳嘅一個玩法嚟嘅。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I just called to say how much I care. I just called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it from the heart. 傻哥呢只嚟讲，都算喺我心目中系数一数二咁劲啦。一只原本系一只鱼蛋歌，一只原本系一只好谐趣同埋比较大路，我觉得甚至乎肤浅嘅一只歌，而家竟然配过一啲比较复杂同埋比较一啲有意境嘅 chord 之后，简直将成首歌提升咗唔少嘅。唱嘅系 Real Madonna， 作嘅当然系 Stevie Wonder， 帮佢编曲嘅系 Herbie Hancock。呢个组合相信喺美国嚟讲都冇人唔识噶啦。咁但系喺美国嚟讲就并冇喺香港想象中咁政治正确同埋咁捍卫呢个盲人嘅权益同埋歧视盲人嘅呢个情况系冇香港咁严重啦。点解咁讲呢？因为如果香港咧，你无端端话一个哇揾翻一个盲人嘅歌手嚟唱一个盲嘅歌，盲人嘅歌咧，就会俾人哋话你笑佢啊，即系话你。暗示佢哇，又是盲人咁樣。但是在呢場 show 裏面咧，即係我睇過一個視像咧，就係、是、關於佢哋嘅合作咧，就係、是、講到明啊 ，Stevie Wonder 要揾啊 Real Madonna 唱呢只歌嘅時候，就係、是、因為佢有嗰種感覺，就因為佢都係一個失明人士嚟嘅。咁至於配咗一啲咁嘅 con， 簡直係將成首歌嗰個層次提升唔少啦，有一個諧趣同埋好似即係追女仔咁嘅感覺。或者哄人的感觉变成一个很认真很 decent 的一个感觉。那兼夹后来有钢琴和有了 beat 之后呢，就将整个歌呢就是另外一个风景显现了出来。想跟人家说 I love you 呢都有很多层次的。那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是数一数二的 cover version 的歌来的。一首歌究竟有多少演绎方法呢？甚至乎有多少个感觉出到嚟系同原作有啲唔同嘅咧？咁以我记得记忆中咧，就好多以前香港嘅 cover 歌咧，就搏命咁样咧就唱翻原本嗰个水平。原因就系香港要 cover 外国嘅歌，曾经喺八九十年代咧，一个歌手里面一只碟有十一只歌。竟然有十隻歌都是 cover version 嚟嘅，咁當時好痛心啦。咁另外，因為嗰陣時商業電台就搞了一個、香港創作歌的運動咧，就禁絕曬所有外國歌在一個 prime time 嗰個時間嘅。其實你可以淨係播外國的歌，但係就唔可以播外國改編做香港歌，即係香港歌詞的歌。咁我覺得呢、這個。在原則上咧，對我嚟講係一個德政嚟嘅，但係喺唱片公司或者歌星就係一個噩夢嚟嘅。原因就係當時多數歌星同埋多數唱片監製都係認為本地歌嘅嘢邊度得㗎。一聽到呢個 opening， 聽到呢個 intro， 大家諗起啲咩咧？想起周星驰嗰支烟担住黐住个口唇，定想起我家姐先？ 心情 歌名并不是叫李香兰，亦都唱过好多次 Y Cana Ide。歌星心目中，香港嘅歌系用一句边得噶嚟形容嘅，咁唔系我乱咁噏嘅。其实个实证咧就系、是，曾经我做电影嘅时候就影剧照啦，咁同一套电影咧就同张学友咧就每日都见到佢喺片场里面，咁一齐都系倾下偈、倾下音乐嘅。咁因为时间咁长，有少少大家即系拗水吹嘅情况出现嘅。咁我有一次问佢，其实喂，你点解呢一只碟里面咧有十一只歌，十只歌都系 cover version， 你唔觉得应该留翻啲机会俾啲本地人作翻本地嘅歌嘅咩？咁佢就系一句咁样话：，屌，香港啲作曲边度得噶？在一年后，咁巧我睇到七七流行音乐，唔系七七七流行，即系派成绩表啊，即系嗰个颁奖典礼里面咧，就咁巧见到张学友同埋余铮喺同一个台上面，余铮又讲翻我同一句说话，究竟香港嘅作曲人几时先有机会唱到学友你嘅歌啊？咁跟住张学友当然即刻乌蝇上身，好谦虚咁样话。我一定会啊，一定会支持香港嘅音乐人多啲噶啦。下一只碟俾啲机会我啦，咁样即系可能 except wording 可能有少少唔同啦。但佢乌蝇上身嗰个咁嘅狗样咧，喺我心目中系永远不能磨灭嘅。咁后来亦都证明咗佢嘅歌，无论系本地创作人同埋日本创作人，对佢嘅销路都冇乜影响嘅。咁所以令大家谂起香港究竟原创歌同埋cover歌对一般嘅普罗大众嚟讲，究竟有咩分别呢？甚至乎有咩影响呢？又或者重唔重要呢？咁我好大胆讲，我谂喺度听紧我呢个节目嘅朋友都觉得有乜所谓啊？好听咪得咯？呢个系好大路嘅谂法嚟嘅。咁但系其实民主作歌同埋游水都一样，你冇机会落水，你冇机会全民直选人一票嘅话，一世都唔能够有一个好嘅效果，或者有一个好嘅生活，或者一个好嘅结果。 sa'emu kulaete adokenaku ki wo sorashita kimi wa kino yori takai sora miageteru ima dare yori yume o mite Kimo, kimi wo atatameru kotoba sae ienakute mitsumeru mae ni takishimete shimau yo and I cry on the smile kore ijou nani mo iranai nani mo nokosenai kimi 冇錯，係久保田離身啊！歌名係《Cry on Your Smile》，充滿九十年代加州風。很多時啲編曲咧都係好鬼 bass 係 synth bass 嚟嘅，哇！啲聲肥到咧兜嘢踢落你個鼻嘅。仲有一個 R&B 嘅腔口，仲好鬼好氣添。突然間有一句是相當接近的，大家要留意一下。這些就是無敵的滑音，即是一句十幾個 key 咁樣 key range 咧，即係曬自己個 range 好闊啦。咁啊，久保田利伸咧，咁當然係一個我非常之覺得佢勁嘅一個後生仔嚟嘅。當年後生仔，而家變咗叔啦。當然，即係我嗰陣時都係後生仔啦。咁哇，第一次聽佢嘅歌咧，簡直係哇！點解呢個日本人好似鬼佬咁嘅唱到，即係好似一啲 R&B 嘅歌手咁啦。咁同埋歌曲方面咧，即係除咗佢個腔口好似一啲 R&B 之外，同埋佢嘅音樂底方面咧， 非常之 funky 嘅。咁嗱，譬如你头先听到嘅歌咧，个 arrangement 咧有一啲 DX7， 即系80年代一个好经典嘅 FM 3嘅一个 synthesizer 嘅声，由头到尾都有啲叮叮声，真系充分表现到嗰阵时嘅乐器同埋一个加州风味嘅。因为当时嘅加州咧，或者洛杉矶啊呢啲比较 easy listening 嘅 pop song。但是竟然日本歌都可以 adapt 到落去呢，咁当然嚟讲呢，我觉得係非常之难得嘅一首歌。同埋以前我买唱片嘅时候呢，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有啲細細隻嘅 single 嘅日本碟呢，咁嗰个碟呢就大概个豉油碟咁大嘅啫。如果咁細嘅碟嘅唱片封面咪好細囉，咪擺到好少嘢囉，喺即係行銷上面呢就可能蝕卓咗少少。咁於是乎當時嘅 single 嘅日本碟呢，就係將隻碟啤到長形嘅，好似而家一個支票咁大塊咁嘅唱片。咁我當時買落好多呢啲日本碟嘅，例如當時有久保田利伸啊、陣內大狀啊，咁我頭先所講嘅一堆歌星呢，都係俾啲本地歌手呢就翻到爛曬㗎啦。咁譬如鄭話頭先嗰首歌，好似本地都有人翻唱嘅，但我一听到就皱晒眉头，真係唔係讲笑。有两位歌星翻唱添嘅，一个呢就流行啲，一个就暴龙哥就冇咁流行嘅，都唱过呢首歌嘅。咁但係呢，为咗填词容易填啲呢，因为广东话就的确难搞嘅。咁填词嘅时候呢，就竟然呢将有一句好吊诡嘅 melody， 咁改咗一个好鬼 pentatonic 嘅 melody 落去，咁令到即係非常失色，就令到我非常之唔满意嗰一句嘅。咁唔知大家听唔听得出，又或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个版本呢？咁唔紧要，介绍翻呢个歌就系《Cry on Your Smile》，就系久保田利伸嘅其中一只好好听嘅作品嚟嘅。搞錯嘛？呢個唔係杜德偉嚟噶。Hi everybody， 夜の声だけ銀河の彼方でサイクリング。ひらり、星が流れれば東京ラブラブラブ by my love。街が声やノイズでサウンドサウンドメイク。こうなら空にまた誰か気づいても。シンガバラダウン。ブースへの拳、クエクンクエン。右に進んだこの。ママたちのブルーフェニック日を携え路地裏のブラックウェイを後にさあ舞い上がれ第一話オーボーオーディエンス全てを見せてしまえないキスの代わりに Making love 街を上げては踊り出す笑顔に飽きてタイムシャワーに歌名佢唱曬出嚟 ，Time Shower The Eternity。 哈哈，汽車奧秘我是他媽媽的 Road Racer。Oh baby sexy と始まりがあるのさ、きっと時間は戻らない。儚さよ星空しずに夢を見た紅白色した Tuesday night 瞳を細めて見渡せば眩しい雨がタイムシャワーに打たれて時の雨にさらされて踊っていたいよ Shake it up 哇，非常精彩的編曲嚟嘅。除咗個 beat 好行之外，仲有好 funky 嘅 bass 啦 ，snapping bass 啦，同埋仲有啲搞到不得了嘅 brass 嘅 horn section， 同埋電吉他，同埋中間有嘅呢個 timbali， 完全係呢個加勒比海同埋呢個南美洲嘅 percussion 嚟嘅。cover 歌都非常精彩嘅，我讲紧嘅原装非常精彩嘅。咁当你比较翻 cover 咗之后嗰首歌咧，完全系两回事嚟嘅。我唔明点解咧，本地嘅歌星咧唱咗人哋 cover 歌咧，佢本身嘅自信心仲系咁爆棚嘅，即系当正自己系主人家，当正自己系创作嗰位。唔知点解，可能因为恃住呢个市场大啦，因为日本咧嚟嚟去得嗰一亿人都冇，几千万人嘅歌迷嘅啫。咁咧去到华人社会咧，真系亿亿声噶嘛。咁所以就难怪咧，本地嘅歌手或者大中华嘅歌手咧，唱咗人哋嘅 cover version， 使同人夹大声，仲要觉得自己咧好威咁样企出嚟，成日话自己嘅歌，自己嘅歌。咁但系边个作佢又绝对唔讲嘅。你唔系买咗唱片，你唔系见到个原创歌、原创嘅作者或者原创嗰首歌咧，你都未必知道嗰只歌系边个人唱嘅。咁啊，数完一大轮咧，我认为咧都比较正嘅。cover 歌即是 cover 人哋嘅歌，原装嘅歌之后，咁咧又系时候讲拜拜啦。希望大家，尤其是网台嘅朋友，希望大家继续留意《怒火探戈》，下个礼拜再见，拜拜。